老崔说了，孩子名字叫随便。 随便。 对，随便。 随便好，嫂子。随便好。老崔呀，你太有才了，你起个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。 嫂子，您歇会儿，没时间，咱换个嫂子。没有时间了。 老崔，快点，妹子，快快快。 嫂子，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狗子呀？ 没时间，我不念了， 你念。你说，你说。嫂子，你来。 太好了。 干什么？ 他能看见我吗？ 能。 能看见就好。团长，我们不能停吧？ 不能停了，嫂子，这是采访。连长嫂子喊完以后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哎呀妈呀，嫂子你要干什么？ 团长，老公，我是宝宝。快喊呢！ 老公。 今天可以穿上这条裙子，可是我过不去。你就好好的看看我，你看见了吗？我好看吗？对了，老公，你放心吧，政府对我们军嫂可照顾了， 对我们军嫂可好了。近点，连长，嫂子到证券公司了，他们单位今天可有钱了。 下属的幼儿园当老师， 你怎么不早说呢？连长，嫂子在幼儿园当老师，老师也好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母。 啊，还有，我们家门口通地铁了， 你们家地铁通过去了。好的，没有时间了，咱说最重要的。 重要的， 哎， 老公， 老公， 我爱你。 喂，嫂子，这话我喊不合适啊。 哎呀，班长，那有啥不合适的？快点大声说吧。 老公，我爱你。 哎呀，班长，使劲儿啊！ 老公，我爱你。 班长，坐下，拳头往下。声音就从上面出来了， 老公， 我爱你。 嫂子，哎呀，大妹子，你还在这干什么？快点念呐！ 我不想念了。 哎呀，不是我跟你说，我不想念了。 我替你， 你别念，别念，我真的不想念了。 别念， 老军爷，你听好了。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，我决定了。 决定了。 和你分手啊？分手？ 他妈分手了！ 哎呀，不是别打算跟他分手呢？ 就 你 这 啥意思？ 我没 你大过年的，让他多伤心！ 我一定要跟他分手， 啥样 是什么样？ 我跟他金公家有他一半，也有一半。 你说这个怎么能分手呀？ 你凭啥要跟我分手啊？啊！我等了你那么多年，你凭啥要跟我分手啊你？就是我妈不同意我跟你结婚，你就要跟我分手。我告诉你，是我要嫁给你，不是我妈要嫁给你。 我告诉你，不是我要嫁给你，是我妈要嫁给你。我说烦了，烦了，不是我妈要嫁给你，是我要嫁给你。 对，亮亮，我都想好了，从今以后，你该向面守海走，我在家里守着你。 我在家里守着你。 我告诉你，你像我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哪找去？你要不娶我，你后悔一辈子。 你要不娶我，你后悔一辈子。 我告诉你，追我的人其实可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赶紧的。 追我的人可多了，你赶紧的。 想娶我的人也可多了，你抓紧时间啊！ 想娶我的人可多了，你抓紧时间。他不娶我，他娶你。